下的全是感谢。

是的过程如此冷落， 看一眼，把墨 尘往事轮回中，谁在声音里徘徊，是轻笑我凡俗的人世中拦截的关怀。

怎么心动，一生爱错放你的手。 Don't.